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张学文贪图虚荣，一听说曹家做买卖赔了，家道中落，立马改变主意。二闺女玉姑得改嫁。不过您别看是父女俩，这玉姑的脾气和人品跟他爹不一样。玉姑认准了曹万荣，甭管你家里有钱没钱，我是非你不嫁了。为了能和曹万荣成亲，这玉姑胆子也大，愣是偷偷摸摸找到曹万荣，俩人一合计私奔了。趁着夜色，玉姑带着曹万荣就奔了姐姐金姑家，说是打算躲躲，可是没成想这金姑死活不答应，而且别说进屋了，连这院门都没打开。姐妹俩从小感情很好，这会儿妹妹碰上事儿了，按理说这当姐姐的不应该是这种态度啊。就算是玉姑不方便留宿，这金姑打开门说说话总是可以的吧，她干嘛躲躲闪闪的死活不开门呢？再有了，张学文那边早早晚晚的得发现闺女跑了，到时候这张家得闹成什么样呢？又会有什么新的情况呢？ 新娘抱病，和尚诈尸，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？案件当中疑点重重，真相又会是什么？各种巧合接二连三，背后到底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太原奇案第三集。张学文自打头一眼见着曹万荣，这心里头就咯噔一下。再一听说怎么着，你们曹家真败了，你爹死在外头了，这次回来是特意成亲来的，这心里头更腻歪了。张学文多鬼呀，明面上他什么都没表现出来，还假模三道的献爱心，替曹万荣找了一个住处，让他暂且住下来。可是他这心里边开始盘算上坏主意了。您说这老张家也逗，曹万荣一出现，弄得这父女俩还挺忙活。老爹忙着什么呢？赶紧把婚事退了。这闺女呢，忙活着怎么把这婚给结了。自打曹万荣走了以后，张学文这脑袋都快想碎了。跟曹万荣退婚这事儿明说吧，一来这情理上说不过去，二来呢，他张学文也贪呢。早先人家曹家有钱的时候下那聘礼，那都是大礼呀。如果您要退婚，这聘礼也得退回去。这染布店里哪有退白布的呀？张学文也舍不得。可眼瞧着他给玉姑新找的这个婆家转过天来，八抬大轿就来接人来了，百万庄就这么大， 曹万荣能不知道吗？总得给曹家一个交代呀。所以这张学文都快愁死了，他得想个万全之策，既能不退聘礼，还得让闺女风风光光的嫁到这户有钱人家。张学文从中午想到晚上，由打晚上想到夜里，都二更天了，他躺在床上黑着灯还那琢磨呢。不过要说他这么费心也不是没有成绩，最后这个两全其美的法子真让他想出来了。男人嘛都好个面子，张学文就打算从这儿下手，想着法儿的说他闺女生活的多么优越，你这条件呢根本养不起。这么一来呢，兴许曹万荣一自卑知难而退，自己把婚就退了。主意这么一定，张学文倒是挺麻利，也不管当时几点了，穿上衣服带着人手就奔了曹万荣的住所。这一去不要紧，傻眼了，一进屋是家徒四壁，空空荡荡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张学文纳闷啊，这都几点了，曹万荣不睡觉干什么去了？您说他哪知道玉姑和曹万荣早就跑了。张学文站在屋里头一个劲儿的犯懵，等了半天也不见这曹万荣回来，心里就觉得不对劲，转身还问那管家，我说啊，中午是你把曹万荣安排到这儿的吧？那管家也纳闷啊，听张学文这么问赶紧回，老爷没错，是我把他带过来的。那是你瞧着他进屋的？哎呦老爷，这都不是瞧着的事儿了，我呀中午带着曹万荣过来，我还帮着他把随身的包裹给放好了，临走了我还跟他说了两句话，怎么可能错呢？那就不对了，这么晚不在家，莫非是找朋友去了？张学文这边琢磨着，突然一拍脑门子，我说管家，是你帮着他放的包裹对吧？赶紧的给我看看他那包裹还在不在。管家听完转身赶紧去找。您说这人都跑了上哪儿找去？可是有一节张学文不知道啊，一听说包裹都没了更猜不透了，心说曹万荣你回来不就是打算跟我闺女成亲的吗？上午还过来说这事儿呢，到了夜里人没取着你就能走了，不应该呀。也是，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得糊涂。管家瞧张学文在这纳闷不放心，又重新查找了一遍，确认屋里头一件曹万荣的东西都没有，这才过来劝劝，老爷大半夜的谁知道曹万荣干嘛去了，兴许真是回南方了呢，您呀也别在这儿干等着了，咱啊还是先回府休息吧。张学文转过头瞧了两眼这管家，人家说的倒是没错，干呆着也不是事儿，只可惜呀他那点小算盘又没扒拉动，只能先回家再说。没找着曹万荣这事儿就够让张学文纳闷了，可他哪知道啊，张学文一进自家大门更新鲜，嚯，这满院子灯火通明，照如白昼啊，这哪像二更天呢？张学文和管家一对眼神全糊涂了，心想怎么了这是？走的时候这人可都睡着了，怎么一回来都醒了？张学文这边正纳闷呢，就听见他媳妇儿由打院里跑出来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，老爷呀您这夜里都干嘛去了，您快看看去吧，玉姑啊，玉姑她不见了。好家伙，这下张家炸开了窝了。原来这张夫人夜里起来呀，瞧见起风了，担心闺女冻着，打算拿个毯子给闺女盖上。这一去不要紧，本来还睡意朦胧呢，一下全醒了，这屋里头哪有人呢？再仔细一看更慌了， 衣柜里边都空了，桌子上边什么胭脂首饰也都没了。张夫人急了，这心脏病差点没犯了。一看张学文回来了，赶紧让他想想办法。闺女不见了，曹万荣也没影了，张学文这脑袋瓜子当时嗡一下大了。当时把全院的家仆全给喊过来了，给我搜。这下您就看吧，半夜三更的，张家大院里头灯火通明，就为了把这玉姑找出来，真得说是地毯式搜索。张学文呢，坐在钱塘里边，气得浑身直哆嗦。他是千算万算，就是少算了一样，他这闺女太有主意了。没出十分钟，这几波家仆轮番回来了，头几波回复的都是一句话，老爷没找着。等到最后一波，不光是这句话，还加了一句，老爷人没找着，这西跨院可少了两头驴。没跑啊，看来这闺女真是跟曹万荣私奔了。气得张学文一巴掌啪，差点没把桌子拍碎了。张夫人呢，坐在一边使劲哭，嘴里边还念叨着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我这闺女能跑到哪儿去呀？她不会出事儿了吧？哪儿去了？这还真是提醒了张学文。这会儿客厅地上跪了一片的家仆，这张学文眼睛使劲的往底下学嘛，找了半天，一嗓子就把玉姑那丫鬟秋莲给喊过来了。秋莲，你是二小姐的贴身丫鬟，小姐没了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张学文这架势真跟衙门过堂似的。秋莲一听，赶紧低下头，老爷，秋莲怎么会知道呢？临睡的时候我还伺候小姐沐浴更衣呢，没见她有什么不一样啊，跟平常一样。我安顿好了小姐就回房休息了。要说这秋莲真不知道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咱昨天也说了，秋莲打小跟着玉姑长大，了解玉姑的脾气，也佩服玉姑有情有义，所以这会儿秋莲准料到张学文拿她没辙，是死也不说。一听这话，张夫人哭得更厉害了，拽着张学文的衣服就不撒手了。哎呀老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这俩闺女一个守寡一个私奔，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张学文被媳妇哭得甭提多烦心了。他也知道玉姑平日里很少出门，为数不多的几次出门就是跟着他妈去看他姐姐。想到这儿，张学文一拍脑门，哎，这孩子不认识别人，跟他姐姐感情又好，这回私奔不会是躲到金姑那儿去了吧？得，您看，这金姑又让张学文给想起来了。张学文这会儿啊，都快急红了眼了，想起一出是一出，一边吩咐几位长工沿着大道追，一边自己带着管家和几个家丁就奔了邻村金姑家。这张学文着急呀，走道比平时都快，没出多大功夫，一帮人就来到了金姑家门口。这要是搁的平常，张学文准得吩咐手下人去敲门，这会儿他也顾不上这么些了，抬手自己敲上了，咣咣咣咣咣咣。本来夜深人静的，这敲门声就显得吵。这门是敲完了，可张学文等了半天，嘿，这院子里头没动静。他心急呀，抬手又是一顿敲，敲了足有五分钟，这才听见里边喊了一声：“谁呀？”一听是自己闺女，张学文赶紧说：“是我，你爹。”你妹子在你这儿吗？哦，爹呀，玉姑她没在我这儿，刚才倒是来过，可我没留她，就没让她进来。没在这儿？张学文心说，你妹子大半夜过来，你能不留她？心里头就开始怀疑上了，隔着门一劲儿的喊，你们姐儿俩从小感情就好，你妹妹夜里跑出来不来你这儿，她上哪儿去了？你呀，先把门打开再说。 张学文外带那帮人这会儿全站在大门外头，可金姑呢只管说话，就是不开门。爹呀，您连我的话都不信呢，这么跟您说吧，刚才他来也说了，是跟那个曹家公子要私奔，想在我这儿躲躲，我怕您生我的气呀，就没敢留他。这会儿您要是赶紧往前追，兴许还能追上，非要进我屋找的话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别看金姑把话说得这么明白，可她这个举动让张学文更加起疑了。玉姑要是没在，你干嘛不开门呢？说明你心虚呀。所以这心里头更认定了玉姑就藏在金姑家里。一家之主三更半夜站在门外头，闺女就是不给开门，而且这屋里还藏着跟人私奔的二丫头，您说这张学文心里头得气成什么样？一说话这火估计啊都得喷出来。张学文很呆呆的一脚就踹在大门上了，我还告诉你啊，别以为我好糊弄，你现在马上给我开门，要不然呢我叫人撞门了。说完这话，院子里边突然没动静了，过了大半天这才听见金姑的脚步声，滋妞，这门终于打开了。玉姑来的时候金姑就有点异常，说话可以，但是门不开。这会儿轮到张学文，金姑还是如此，这就不免让人有点怀疑了。当然了，这张学文目的是找二闺女，不过这结果可是让他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。金姑慢吞吞地把门打开，先是瞧了一眼他爹，紧接着赶紧把身上这衣服的扣子系好。这些个细节张学文绝对不会留意，他那会儿俩眼放光，就惦记着赶紧进屋搜人。金姑站在床边靠着一个炕柜一动不动，这炕柜呀，就是摆在床上的，个头不大，比衣柜小点，紧挨着墙，平时放个被或褥子呀，放个衣服啊，比较方便。金姑在这站着不动，其他人是满处学嘛，找了一溜够，还真像金姑说的，这屋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这可就纳闷了，张学文心说不应该呀，金姑刚才那样明显就是想瞒着我什么，可我这找来找去的什么也没瞧见，不对，这肯定有问题。张学文这边想着，转头就瞧了一眼金姑，哎，这金姑是越看越有问题啊，死守着一个墙柜不躲开，还那么紧张，看来这柜子里头有东西。想到这儿，张学文就奔着金姑走过来了，你闪开，我看看这柜子。一听说看柜子，金姑这脸刷一下全白了，说话都结巴了，啊，爹呀，这柜子是我相公他老家给留下来的，都好几年没动过了，钥匙也丢了，打不开呀。闺女打小是张学文养大的，什么脾气什么秉性他再了解不过了，金姑越是这样，张学文越是怀疑，恨不能心里头已经认定了这玉姑就藏在柜子里头了。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，一把就把金姑给拽到一边去了，这柜子我今天必须拿走，大不了我赔你婆家一个新的。说完了，冲身后这帮家丁吼了一嗓子，把这柜子给我架下来，抬回百万庄。为一个柜子按理说不至于，可金姑这表情吓得够呛啊，死活拽着不让走。别说张学文了，就连这些家丁都觉得看来这二小姐真在柜里藏着呢。回到百万庄，这大柜子咣当一下就摆在张府院的当间了。管家仔细一看，哟，老爷，这柜子还真是上着锁呢，没钥匙啊。张学文这会儿哪还顾得上这些呀，没钥匙给我撬啊，撬不开拿斧子把柜子给我劈开。有了张学文的吩咐，这几个家丁可就抬手干上了，一通忙活，这柜子虽说打开了，但这惊喜呀也够大的。张学文和家丁管家探头往里一瞧， 吓得差点没蹦起来。这柜子里头哪是玉姑啊，明明就是一个年轻俊俏的和尚，而且赤身裸体的死在柜子里头了。这下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，谁也不言语了，张学文也没话了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人命关天，这可不是开玩笑。缓了半天，管家倒是先张嘴了：“老爷，真可不是咱杀的，这祸端可不能落到咱头上啊。干脆，咱来个礼带桃僵，把二小姐的衣服首饰给这和尚穿戴上，就说二小姐突然暴病身亡了。这么一来呢，既可以对付明天迎亲的人，也能把这尸首神不知鬼不觉的抬出去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”张学文这会儿早就吓得魂不附体了，别说主意了，连话都说不全乎了。一听管家这么说，赶紧点头：“好，就照你说的办。再给那几个家丁每人几两银子，堵上他们嘴，千万别走漏风声，千万别。”按照管家这主意，刚才抬柜子这几个家丁又是一通忙活，衣服穿好了，首饰戴好了。可您说这和尚没头发呀，这管家心眼多，一琢磨呀，跑到西跨院。西跨院呢是张家马棚，搅了好些个马眼儿、马鬃，拿着鱼表胶啊就贴在和尚脑袋上了。这算打扮好了，除了这些，管家心细，连夜请了好些吹鼓手，吹吹打打的，又找了一帮和尚念经。那意思就是告诉大伙儿，我们家二小姐死了，这是超度呢。等所有这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张学文这才踏实点，找来管家一通吩咐：“你呀，等天一亮就去亲家报丧去，到那儿千万别多耽误，你还得赶紧回来，这事儿不能拖着。我等你回来，咱就入殓办丧事儿。”这一宿给张学文折腾的可是够呛，本以为一切安排的不错，可谁成想就在入殓的时候突然出事儿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味道带我微香烟，yeah baby。

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。